久久记得我，一根他的头发，一通陌生电话，一阵心里的麻，以前有多想他， 说从来没发生，快乐后当你疲倦了又在那起身，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

怎么形容，感觉也缠绕着柔。 这个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

紧找到你，让我俩在一起做一对好情侣，说出你心里的话，抛开那烦恼忧虑。在此时，在此时，在此刻，在此刻，这里有我也有你，要开心要得意，爱神已经找到你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狠不